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快乐合家欢，让您乐不完。主持人韩健，欢迎您接着收听。有人说啊，夫妻没有隔夜仇，就怕婆婆下搅和。小何家里头不存在这问题啊，可他们邻居总为婆媳关系吵架，一闹别扭就跑到小何他们家来诉苦，谁让他们两口子为人亲和呢？我还真好奇这佳佳是怎么劝架的。 佳佳姐，真不好意思，没和你打招呼就突然过来了，可我实在委屈啊，不找个人说说怕憋出病来。 哟，怎么啦？和你家那口子吵架了？ 又吵架了？我说说他去，你们这两口子平时挺恩爱的，还怎么一吵架就动静这么大呀？ 还不是我婆婆挑事儿吗？ 要我说你啊，还是给老太太赶紧生个孙子孙女的，到时候肯定就不找你麻烦了。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得用传宗接代讨好婆婆啊？ 你想啊，他忙着照顾孩子就够他累的了，哪有时间找你的不是啊？ 别听你姐瞎说了，他生欢欢那时候最累的可是我。 哎，我们女的聊天你老瞎吵什么呀？你忙你的去，去去去去去，我们俩坐会儿。 得得得，我给你们沏茶去。 今儿你们俩又为了什么呀？ 我们俩本来闹着玩，我打不开那罐头，他就说我没用。我就说怎么没用了，我还上班挣钱呢。我老公就说我没他挣得多，就这么来来回回的吵着玩呗。 这有什么可生气的呀？ 后来我就说，行，你什么都好，我什么都不好，你就当花钱买了个残次品。 那他说什么了？ 他还什么都没说呢，我婆婆过来就给了一句，以后打折的东西可千万别买，质量不过关，感情我是那打折的。 瞧瞧，婆婆一句话就让儿子和儿媳妇吵起来了。不过据我估计啊，老太太肯定是没听明白，或者是根本没听见他们俩说什么呢。要真听清楚了，就不可能过去插这么一句了。婆婆虽然总爱管教儿媳妇，可也不至于故意破坏家里的和睦啊。八成和这相声秤的风波一样，都是误会。 上礼拜天我们两口子休息，我妈呢想改善一下生活，让我爱人买菜去。 哦， 小燕来，来小燕，今儿你们都歇班，妈给你20块钱，你呀、啊、买点羊肉，再买条鱼。今天呢，咱们是炖鱼涮羊肉。我爱人把钱接过来，妈，咱们又没有外人，就三口，干嘛那么破费呀、啊？我看呢，买点羊肉就行了，那鱼呀、啊，咱就免了吧。这10块钱您还拿回去。 精打细算， 行行，好丫的，真会过。行，你买去吧。 嗯， 妈妈在家拾了拾的东西啊，我爱人买菜去，我妈妈在屋里搞卫生，一拉抽屉，啪嗒， 怎么了？ 那弹簧秤掉出来了，我妈妈赶紧把它捡起来了。 啊， 我爱人把菜买回来了。 嗯， 妈，买了2斤羊肉，还买了点香菜， 你看， 一共花了9.3块，还剩7毛，我给您买了2块泡泡糖。你把肉放这儿。 哦， 你去淘米去啊。我爱人进厨房淘米，我妈妈看这肉又琢磨这秤，她就想，你说这么好的儿媳妇儿，她能在我这儿回扣吗？ 那可不能。 不过这秤啊， 嗯， 闲着也是闲着。 哦， 要不咱们试试。 哦，老太太还挺好劲儿， 咱试一回瞧瞧。 哎，瞧瞧吧。 我妈拿这秤一勾这肉， 怎么样？ 当时两眼发直。 怎么呢？ 这分量不对呀、啊。 差多少？ 差3两。我得想想。 什么？ 这有原因 啊。 对，我想起来了，是回扣。 回扣什么呀？ 你不知道 啊？ 上个月呀，这小燕要买件羊毛衫，我一算那个月钱不够花，我没给买。 哦， 看见没有？结果给我来这手，纯属往回扣他的羊毛衫钱呢。我得算算，1斤羊肉4.7块，差3两，1两4.7，3×7=21，1块4.1，半2毛线出来了。 老太太算的还挺快。 你说现在这年轻人多厉害 啊！刚才说的多好听，妈呀，没外人啊，咱们省俩钱吧。你看，转过身就给我耍心眼儿。 你瞧， 我得找他说说去。 喂，大妈，这个犯不上。 什么？ 为这一块多钱不值得，弄不好还伤了感情。 您的意思不找他说说去？ 我是说不值得。 可也对， 是吧？ 哎，可不对了。 怎么？ 他买东西可不是一回两回了，打过了门买60多次，这钱数可不小了。 这您可不对，您可不能拿一回当百回呀。 不是一回当百回，他这事儿让我犯合计。 合计什么？ 要不，哎，要不咱们再试试他。 对，您再考验考验他， 再试一回，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燕儿啊，燕儿，来来来，燕儿出来。妈想起来了，妈想起来了，今天是你们俩人结婚3周月的纪念日。 这什么纪念日啊？ 这10块钱你还拿回去，你去买半斤肘花、半斤香肠、半斤花生米，回来你们两口子你们也庆贺庆贺。得，去买去。 这老太太真有办法， 不大功夫我爱人把这3样东西买回来了。我妈妈背着她拿这秤一腰，这3样东西 怎么样？ 您说怎么那么寸？一样差一两。 又差了3两， 又1块多钱进去了。1次1块多，10次11块，打过门买60多次了，羊毛衫钱出来了。无巧不成书，第二天呢，我爱人他们单位李师傅让车给撞了。 哎呦， 我妈妈呢，让我爱人买10斤橘子到医院去看看李师傅。 这应该呀， 我爱人很高兴啊，下了班进门就喊妈，橘子买来了10斤，可甜了，我包一个您尝尝。别动，别动， 怎么不让动啊？ 我尝尝，尝一个少分量，拿话堵我嘴啊！我懂，小家巧斗不过我这老家贼。 什么俏皮话？ 妈不尝，妈、妈牙怕酸。哎，对了对了，燕儿啊，你到厨房里去拿个篮子，妈把这橘子挑的好吧？ 好，把它支出去。 我爱人进了厨房了，我妈噌 把家伙掏出来了。 一勾这橘子， 这回怎么样？ 我说什么来着？ 怎么着？ 7斤半， 又差了2斤半呢。 这是变本加厉。你说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我非找机会，我把这话我给他挑明他。 啊，说出来。 我妈妈正生气呢。我爱人从厨房出来了。妈，还忘跟您说了，那羊毛衫您就甭惦记了，今天回家我妈给我买了，您看这颜色怎么样啊？ 怎么样啊？ 那羊毛衫是你妈给买的，燕儿啊，有句话呀，妈妈今天得跟你直说了。当你过了门啊，我可没把你当别人看，我当亲闺女那么对待，你可不该跟妈藏心眼儿啊。你着急穿着羊毛衫，你跟妈妈我直说，我砸锅卖铁我给你买去，你可不应该在我菜篮子里往回赚钱呐。又再一再二，可没有再三再四，咱们直说了吧，打你过门一共赚了我67.38块了。 老太太把话都挑明了， 你赚我钱我不往心里去，谁让我是你婆婆呢？让我最难过的是，你赚钱买了羊毛衫，愣说是你妈妈给花的钱，丫头，你这不昧良心吗？ 全说出来了。 这句话把我爱人说的脸腾一下就红了，跑进屋里趴床上哭了。 那委屈啊， 委屈 啊， 委屈我也不能饶他。小样，消消气儿吧。 哎，你这什么动作？ 习惯， 习惯了。 你不懂这叫工作方法。 什么工作方法呀？ 小燕，你不要这个样子嘛，对吧？你喜欢穿羊毛衫呢，你跟我讲，我去跟妈谈一谈。能不给你买吗？ 就是 你怎么搞小动作呢？你搞小动作，你说老人多伤心。你住口。你住口。咱妈不了解你还不清楚吗？我是搞小动作那种人吗？就说这件羊毛衫吧，是我3个月时间我才攒下来的。每天中午食堂吃饭，我吃什么你知道吗？ 吃什么？ 人家姐妹们，人家在食堂吃个鱼呀肉啊，最起码人买个炒菜。我可倒好，上顿咸菜条，下顿咸菜条，就照这么攒，我还差7块多钱。 结果回家我妈妈给我补上的。 嗯， 这真是好心没有好报，人有脸树有皮，你说让我出去怎么做人？这家里不留我，我走。 哦，委屈了。 我一看这怎么办呢？ 怎么办？你赶紧劝劝老太太吧。 我到那屋，我劝劝我妈妈。 啊， 到那屋一看，我妈妈呀， 怎么着？ 老太太在那正练琵琶呢。 练琵琶？ 就这样。 哎呀，那是练琵琶，气哆嗦了。 妈，您别生气，妈，您消消火。其实那个羊毛衫呢，还真不是小燕赚的钱，那是他三个多月，他，你住口，啊，好啊，孩子。不错呀，这还没怎么样就把妈给忘了。我腰里有杆秤，我称过。 嗯， 我没跟你们明讲，虽然说妈过日子手紧点，可从来没亏待过你们。我三十来岁我就守寡，把你抚养成人，娶了媳妇忘了娘了，我这辈子命真苦，老头子死得太早了。 老太太都哭上了。 我一看他们都有理，就我没理啊。 怎么办呢？ 你们都哭 啊， 我也哭 啊。你乱不乱呢？ 你别说，我这办法真灵 啊。 我这一哭啊，街坊邻居全听见了。 哦， 市场物价检查所的张所长一推门进来 啊， 哎，施圣杰在这儿住吧？ 是啊。 你们家买橘子了？ 对啊，不买橘子还打不起来呢， 分量不够， 差二斤半。 我们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嗯， 今天我们在市场进行突击检查，发现他们好多秤啊都是假的。 假的？ 你说秤是假的？ 啊，好多秤我们都给查封了。 哎呦，可缺了德喽！ 我妈听完这句话，扑通坐门槛上了。 哦， 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是啊， 燕儿妈错了，妈委屈了，妈对不起妈， 老糊涂了妈。 得了，燕儿，来，从今往后干脆咱们这家由你当。 老太太掏钱呢， 给你这杆弹簧秤 传下来了。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欢迎大家接着收听，我是韩健。小何一家呀，真和气，不但没有让人头疼的婆媳问题，丈母娘对小何也特别满意，而且呢，总是出面帮着小何。可这丈母娘越是护着小孩啊，家家就越来气。这吃完了饭了，家家更是一副甩手大掌柜的架势。 小何，你去刷碗吧。 哎，怎么又是我刷呀？昨天在家里也是我刷的，哎，今儿来妈这儿还是我刷呀？老婆，还是你去刷吧。 怎么，在家能刷，来这儿就不能刷碗了？你刷，就你刷。 得，别推来推去的了，你们都别刷了，我来吧。 哟，别，妈，您别刷了，还是我来吧。 佳佳，不是我说你，你怎么越来越懒了？还不赶快帮忙去刷？ 到底谁是亲生的呀？妈，来吃水果，老公给你叉子。 哎，你这才像样的嘛，欢欢都这么大了，你还没个当妈的样怎么行啊？ 我跟您说啊，在家的时候这家里老是欺负我，我可真得在您这儿取取经。听说您跟我爸这么多年都没红过脸，您能传授我点秘籍不？ 还秘籍呢，给你本葵花宝典练去吧。 秘籍没有，口诀倒是有。我们结婚那会儿，我爹跟你老岳父说了几句话，你岳父是真记住了，我们还真是没闹过矛盾。 说的什么呀？能告诉我吗？ 我爹对你岳父说，结婚以后别批评你老婆缺点多，也别怪她老做错事儿。要知道，就是因为她缺点多，会做错事儿，才没有找到更理想的老公。 一听就知道这丈母娘在和小何开玩笑呢。刚才我也说了， 丈母娘疼女婿不假，可首先这女婿得他亲自认可的才行呢。要过丈母娘这一关呢，可不那么简单。来欣赏高秀敏、赵世林等人表演的小品《酒胆》的片段，听听这个不招丈母娘喜欢的女婿是怎么过关的。 妈，猫仔有话对你说。 别让他说了，那鸟语我听不懂。 哎，不，我最近的鸟语要，我的普通话有很大进步。之前我认识阿香之后，东西里的人都说，那你的讲话好像是北方的哈尔滨人。 哪儿的？哦，哈尔滨。对，那叫哈尔滨。 啊，对，那叫哈尔滨。他们说我唱歌啊，就像北方的歌星一样标准。 哎，对了，妈，猫仔唱歌可好听了。哎，猫仔，快，你快唱一首。 哎，不， 快起来吧。 别， 让妈高兴高兴。 在这里唱，真不好意思。 别了，妈。哎，对了，就唱这首。哎呦，妈妈。 不。 这里青蛙从哪里来？是从那水边。从那眼睛里到胸怀找到。 这唱的，你唱的啥呀？ 哎呀，妈妈呀！ 哎呀，这咋整啊？ 你又咋整咋整半天，他也不乐意了，你叫我咋整啊？ 你咋这么笨呢？ 你又开始从我这里了？ 行了。 行的事那咋还赖皮缠呢？啊，人要活着没个志气，那还叫人呢？那还叫人呢？ 你别多心，我说他呢。 你说就这样玩意儿，来两个人看不出个眉眼高低的，死皮赖脸的，那日子能过吗？那天底下人有的是，你非得要他呀？你非得要他呀？你还非得，你非得要他们是吧？咱们那个买卖不成啊，仁义在；婚姻不成呢，友谊在。 妈， 大妈愿意找个好的，幸福一辈子。你自己坐那喝，大妈有事就不陪。 大妈啊， 哎，妈，你别走啊！ 哎， 猫仔在这儿呢。 在我 这 儿， 啥我不愿意陪。妈，你看他喝一大杯了，这都不能喝酒啊！ 你往这抢啊！妈，你在我这儿， 人家猫仔，你别喝了。 我知道你们看不起我，是我没有脾气。其实男子汉， 谁没有一个脾气？ 我总觉得，这人还是老实一点好。全中国11亿人都老实，横天乱咬，那地球还要不要？ 不要了。 啊？ 不要。 倒是吗？那个小流氓小痞子。算有脾气吧？ 有， 给你做女婿要吗？ 那不要。 要是吗？那些抢劫犯的歹徒是有脾气呀、啊拉出去啪啪枪毙，什么脾气也没有。所以我说呀，这人还是老实一点好，和气生财嘛、啊、对吧？ 对。 倒酒。听我的口令，脸朝墙转过去。哎，那大妈你不要转过去，那他一个人转就够了。我们喝酒啊，来。 你看我姑娘没受过气儿，现在转过来啊，转过来。 谁叫你转过来？啊，谁同意你转过来？转过去。大妈，你可以转过来了，转过来。来，哭什么呀？听我的口令，立正。你可以上去。 欺负你了，跟我说啊，我这个拳头不是踢瘦的，嗯，谁敢欺负你，哈哈哈哈哈。 瞅啥呀？ 哎，这也给他拽回来。 对了，妈，你到底啥态度啊？ 哎，妈同意了，这小子行，是个小子。哎， 妈，你还伤心呢？ 哎，你快去给他拽回来。 老仔，妈同意了，妈同意了。 我看也差不多。 老仔嘞？ 哎，大妈。 猫崽子嘞？你说妈啥都看明白了，你不是没脾气，你是有修养有文化的。你看人说那两句话多理论呢。这回再换人，妈还不干了，妈教教他了。 谢谢妈， 谢妈。哈了妈的酒啊，上下同心不破口，喝了妈的酒，自饮壮阳最不愁。 刚才您听到的这是小品《酒胆》的精彩片段。要讨老人高兴啊，其实是件挺容易的事儿，挺简单的。小孩在一个商店啊，看见一种脚底按摩器，买了俩回来，一个给老何，就他自个儿的亲爹呀，一个给他丈母娘，还特意说了，经常按摩脚底涌泉穴，能够长寿。又过了一个星期，小孩打电话问问丈母娘这使的效果怎么样啊？丈母娘说了，效果挺好的，我可刚按摩了一个星期呀，就到65岁了。好了，到这里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小何一家的趣事啊，咱们就先听到这儿。天天为您送去好心情，韩健和您相约快乐和家欢。我代表编辑苗博，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最后为您送上一首王蓉演唱的《爸爸妈妈》，回见。 哦嘿，妈妈，那天你再次为我悄悄流下泪。伤痛滴滴落在我心扉，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看我是暖暖羞的眼神。我不会哦嘿，爸爸从小就给我最多保护那个人，你为什么总是低着头一直的抽烟不说话，这次我独自离开寻找另一种生活。心里面花香。

仔唱歌可好听了。哎，猫仔，快给妈唱一首。 哎，不， 快起来吧。 别， 让妈高兴高兴。 在这里唱，真不好意思。 妈，哎，对了，就唱这首。哎呦，妈妈。 不给你。 这里青蛙从哪里来？是从那水边。从那眼睛里到胸怀找到。 这唱什么呀？你唱的啥呀？ 哎呀，妈妈！ 哎呀，这咋整啊？ 你又咋整咋整半天，他也不乐意了，你叫我咋整啊？ 你咋这么笨呢？ 你要开始从我这里了？ 行了。行的事那咋还赖皮蝉呢？啊，人要活着没个志气，那还叫人呢？那还叫人呢？你别多心，我说他呢，你说就这样玩意儿，来两个人看不出个眉眼高低的，死皮赖脸的，那日子能过吗？那天底下人有的是，你非得要他呀？你非得要他呀？你还非得，你非得要他们是吧？ 咱们那个买卖不成啊，仁义在；婚姻不成呢，友谊在。 妈， 大妈愿你找个好的，幸福一辈子。你自己坐那喝，大妈有事就不陪了。 大妈， 妈，你别走了。 妈， 老仔在这儿呢。 在我 这儿，我不愿意陪你。妈，你看他喝一大杯了，这都不能喝酒啊！ 你要是抢啊，妈，你在我干啥？ 人家老仔，你别喝了。 我知道你们看不起我，是我没有脾气。其实男子汉， 谁没有一点脾气？ 我总觉得这人还是老实一点好。全中国11亿人都不老实，横行霸道，那地球还要不要？ 不要了 啊！ 不要， 倒是吗？那个小流氓小痞子。算有脾气吧？ 有， 给你做女婿要吗？ 那不要。 要是吗？那些抢劫犯的歹徒是有脾气呀、啊拉出去啪啪枪毙，什么脾气也没有。所以我说呀，这人还是老实一点好，和气生财嘛啊，对吧？ 对。 倒酒。 猫仔， 你别喝了， 猫仔， 听我的口令，脸朝墙，转过去。哎，那大妈你不要转过去，把他一个人转就够了。我们喝酒啊，来， 你看我姑娘没受过气儿，现在转过来啊，转过来。 谁叫你转过来？啊，谁同意你转过来？站回去！哎，大妈，你可以站过来了，站过来的。来，哭什么呀？听我的口令，立正！你可以上去。还哭？谁欺负你了？跟我说啊！我这个拳头不是欺负你，谁敢欺负你？ 妈，他走了， 你快给他拽回来！你看你还瞅啥呀？ 哎， 这也给他拽回来。 对了，妈，你到底啥态度？ 哎呀，妈同意了，这小子行，是个小子。哎、 妈，你还伤心呢？ 哎，你快去给他拽回来。 老仔，妈同意了，妈同意了。 我看也差不多。 妈呀！ 哎，大妈。 你说妈啥都看见。